看新闻说，江苏苏州有一位27岁小伙子，是互联网公司的职员，每天十几个小时面对电脑。最近呢，感觉到腰酸背痛，医生检查发现，久坐加上过于随意的坐姿，导致小王脊柱力线改变了，从而产生了疼痛。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敢翘二郎腿久坐吗？这个坏毛病一定要改掉哦。2018塞美斯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于2018年9月5日至7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成功举办。作为旅游业极具前瞻性和主导性的市场风向标，将积极推进我国出入境旅游、会讲旅游、旅游投融资建设的长远发展，为旅游同业创造更广阔的市场拓展机遇。作为国际旅游界的专业盛会，2018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面向全球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示各国特色景点、传统文化、风土人情及旅游衍生品的平台，通过买卖双方面对面的沟通了解，达成真诚交易的桥梁。在新闻采访环节，业界资深发言人也将就各国旅游政策、形势、市场与金融环境等相关问题做出专业分析与回答。接下来是经典969主播晨曦为您带来的2018塞美斯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现场采访报道。捷克斯洛伐克旅游局局长 Lucas， 因为捷克有37个温泉小镇，也除了这个放松

希望这一波的运动风潮呢，能够唤醒更多的荷尔蒙型男。不知道你最喜欢的运动又是什么？近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食堂推出了一款可以让学霸秀操作、学渣去自习的网红密码，只有会高数或者是有才华的同学才能够解得开。校方称难度是高数基础题，学霸说半分钟就解出来了，网友说学渣不配拥有，还是用流量算了。 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《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和阅读实践报告》显示说，中国未成年人在十岁之前触网的比例高达73.1%，小学生群体拥有自己的手机的占比呢达到了64.2%，初中生是71.3%，高中生是86.9%。被调查未成年人微信使用率呢高达84.6%。对于这个现象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呢？ 泪水洗净昨天，